经典九六九。 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。 再见悲哀人，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，什么都可以坦荡，未在乎谁是错。我两眼合上，失去什么是非也掠过，别固执到问一切为何。再见伤感因我不已被泪流留住我，什么的境界都爱自自然地度过，去到最理就如雨物忘我，回复身心最初，面对心境内一片拼搏，秒星瞬间闪过。 我们总希望在最美的时刻和最爱的人做最喜欢的事。2017年的8月28号，又是一年七月七，来这里见证你们的爱情。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五周年台庆，携手北京石景山游乐园、阿里 OFO 推出的“爱的摩天轮”最高点的 Kiss 七夕特别活动。凡是在8月28号之前银婚木婚夫妇和2月14号领取结婚证的夫妇，持结婚证到石景山游乐园，最先到场的前20对夫妇即可获得999元的爱情守护礼包，前50对到场的银婚木婚夫妇即可获得520元的爱情守护礼包。还有最后一个福利，那就是到场的情侣必做的超级浪漫爱的表达方式，可获得99元爱情守护礼包。到底在现场做些什么？详情关注景点969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。 我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，

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自不由得， 渴望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昨天再美好，终究也会压缩成今天的回忆。我们再无奈，也阻挡不了时间匆忙的步履。今天再精彩，也会拼凑成明天的历史。我们再执着呢，也拒绝不了岁月赋予的伤痕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主播泽林。过去早已定格，让我们努力书写今天吧，只为让明天的怀念多一些色彩。 想留下九疮疤，将阵先，将思想也变一。

心中。